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呢一集嘅先出谈。今日我请到嘅嘉宾亦都系朋友咧，就系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嘅副教授啊，马岳。咁啊，马岳咧就即系专门研究即系选举啊，香港嘅政治发展啦。有好多人讲而家即系仲香港仲有选举咩？或者即系仲有政治咩咁啊？咁但系今日即系都系即系会系环绕住即系呢啲议题啦吓。咁想開始傾嘅就係話民主黨嚇，民主黨咁就而家係面對就係話參唔參選咁啊，參唔參選個問題嚇。其實過去即係選舉或者即係民主黨參選咁，即係作為一個政黨，咁好多講法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唔參選，咁你仲有咩存在價值啊？咁樣。其實即係政黨係咪一定要參選咧？又或者係而家香港個局面之下，即係政黨可能諗啲諗法係咪應該會即係要從頭諗過好多嘢？ 我諗政黨本來正常嚟講成立嘅目的就係攞政治權力啦。咁攞政治權力就即係喺一個有選舉嘅環境底下，咁應該係參選嚟到去攞得即係公權力啦。咁樣咁就於是乎你做政黨唔參選，當然俾人個感覺係奇怪。咁但係我諗現在其實，如果我嘅觀察咧，就話即係民主黨似乎應該係冇真正準備去參選嘅，因為我諗好簡單，而家已經十月初啦，咁啊12月19日投票理論上，咁其實如果你大家諗翻過往直選嘅經驗咧，爭兩個幾月以前已經鋪天蓋地啊等等咁樣，咁啊即係即係其實你參選唔係純粹係遞張 form 咁簡單，而係話實際上嚟講，作為一個政黨，你要寫競選政綱啊，你做好多嘢提名程序啊，競選工程好多嘢要準備啊。咁我諗現在你睇，其實唔單止民主黨，我相信你話民間似乎好多嘅政黨，我諗我睇唔到任何民主派嘅政團咧，其實係有參選嘅準備嘅，甚至乎好多如果你睇傳媒選舉新聞，差唔多係冇選舉新聞。如果你比較翻過往直選嘅經驗嘅話，即係話選舉之前兩個幾月鋪天蓋地，冚唪唥都係選舉嘅新聞。咁即係我諗呢個都反映咗，即係話其實起碼有不少嘅政團咧，都對嚟緊起碼直選嘅部分咧，咁其實唔係有好大嘅期望。咁或者即係話個甚至乎擴大少少講咧，就話對未來嘅議會政治嘅發展個空間都唔係有好大嘅期望。咁民主派嘅政團，我諗尤其是啦嚇。 民主黨團面對嗰個矛盾咧，就係起碼一啲輿論啦嚇，一啲即係親中建制啊，放出嚟輿論咧，就係話如果佢唔參選嘅話咧。咁甚至可能係違反咩基本法啊，又或者係呢個咪表示你係對抗個選舉制度咯，表示你唔愛國咯，即係有一種咁樣嘅即係政治嘅風險或者個代價嗰度，即係呢啲其實係咪一個實在嘅嘢個黨，即係或者民主黨，即係喺呢啲問題嗰度有唔同睇法嘅一個實在原因咧？ 我諗就裏面當然有不同嘅睇法啦，我諗一個政黨咁大，咁其實有不同嘅睇法好正常。咁我諗當然民主黨都會有個，其實唔單止民主黨，我相信即係話其他民主派嘅政團都有個兩難嘅，即係話你參選，其實你自己嘅支持者未必支持。就民主派其他嘅即係支持者，其他政團嘅支持者更加可能會攻擊你。咁就但係就不去參選嘅話，其實就講唔到個前路係乜嘢？呢個我相信係佢哋嘅其中一個困難，即係話如果你唔參選嘅話，咁區議員可能都唔剩翻幾多個啦。咁就變咗嚟緊你喺個民主運動上面可以做啲乜咧？咁其實大家都講唔到嘅。咁就變咗呢個我諗係佢哋最大嘅困難，即係話究竟會唔會俾人因為咁樣俾人告咧？咁其實現在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咪俾人告自己冇乜把握可以講得到係咪會俾人告嘅？咁所以嗰、那個變咗，我覺得佢今次即係上一次會員大會嗰個決定，我覺得佢係做咗一個比較小心嘅，亦都係巧妙嘅決定嘅。即係個小心嘅地方就係話，佢避免咗落一個即係所謂決議，即係話參選或者唔參選，咁就避免咗就話俾人覺得咧話你要做一個政治嘅決定，就話好似抗拒會改選舉咁樣。咁但係佢又去翻一個位置就話，喂，其實而家邊個想選啫？咁而家佢，如果你睇翻最近嗰個形勢嘅發展，就話好有趣嘅，就係話民主黨裏面應該似乎比較一路主張參選嘅人咧，其實都可能係被 DQ 嘅，或者自己會被 DQ， 或者可能即將會被 DQ。咁變咗咧就話，其實究竟有乜嘢人會參選？咁就即係譬如話有啲 主張參選的人，譬如你話明咁樣去話明，我自己唔參選㗎，不過我覺得要選。咁另外一啲即係所謂主選派咧，其實自己做區議員都會已經被 DQ 啦，咁樣咁就變咗就。或者另外一啲，譬如即係鄺俊宇咁樣嘅等等，咁其實如果因為佢係55人之一，咁其實好可能都係會被 DQ 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可能會出現一種狀況，就話根本其實嚟緊嘅程序佢係冇人報名參選，咁冇人報名參選即係冇人根本冇黨員有參選意欲啦。咁樣咁如果係咁嘅話，就並不是佢政黨抗拒參選啦，即係你不能夠話佢抗拒參選，而係話其實冇黨員有參選意欲。咁呢個我相信其實喺三月到即係改變選舉制度嘅時候，可能其實已經可以預見嘅啦。即係話其實當咁多嘅關卡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夠即係不少嘅民主派嘅人士都會可能覺得個風險好大。咁究竟其實係咪可以參選呢？咁呢個我諗就即係本來都已經係一樣其實可以預計嘅嘢咯。 嗱，嗰個法律風險就即係掌握唔到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係冇，即係所謂冇議會裏邊特別係立法會啦，即係冇咗一個位或者一啲聲音嘅話，即係對個黨係咪個影響係咪會好實在嘅咧？其實即係而家咁嘅環境之下， 我相信佢哋嘅判斷可能係資源嗰個問題緊要啲，因為我諗第一就佢未必。會選到好多席咧，就算參選真係參選，咁其實大家都假設好似佢參選就會選到，佢參選就會入到閘，佢入到閘就會選到。咁我諗呢兩樣嘢都係好存疑嘅。第一就係話佢參選其實過唔過到資格審查都冇辦法知道。咁第二咧就係話佢就算入到去啦，咁要留意一樣嘢就話，就算係未有國安法之前。民主黨其實喺成個民主派陣營裏面嗰個光譜，佢佔嗰個份額已經係好少，即係只係少部分嘅。即係話你有不少民主派嘅支持者、本土派嘅支持者，其實唔會投俾民主黨。咁再加上現在其實就算係佢黨內都有爭議嘅時候咧，咁或者其實今次其實我諗佢哋冇乜好積極咁去準備呢一次選舉嘅時候咧，究竟其實佢吸引到本來民主派光譜裏面幾多支持者去投票俾佢，從而當選咧，都係存疑嘅。咁呢個我諗就在佢嚟講，佢哋都計過啦。我諗佢哋嘅支持者，佢哋我諗不同嘅人公開都講過，就係話，即係佢哋嘅支持者有不少都叫佢哋唔好選咁樣。咁就呢個我諗佢哋都係懷疑，即係話係咪選到㗎？即係話一陣你其實就已經可能會付出另外一些嘅政治代價。咁就呢個我諗冇辦法知啦，因為我諗最終可能如果佢哋冇人參選嘅話，咁其實就根本冇話測試到，即係話究竟。即係如果有個民主派嘅即係政團參選嘅話，係咪真係仲可以吸引到幾多民主派嘅選票出嚟？咁但係我諗在佢哋嚟講，就始終係而佢哋又會估計，即係喺90席裏面得翻，即係最多可能都係攞到幾席，即係發揮到嘅作用，其實應該都未必會好大啊。咁嚟緊議會可能個限制都會好大，咁所以呢個我諗係佢哋不同方面嘅呢個考慮啦。其實， 民主派咧，即係過去都有啲好大嘅爭議啊！即係究竟係咪入議會啊？係咪選啊？係咪杯葛啊？等等等等。咁但係去到而家咧，似乎喺呢啲問題嗰度，即係叫做民主黨咁啊，都即係難選都仲有三分釘啊！即係係咪參選？咁或者民主派支持者對啲問題其實已經係咪其實都冇乜所謂啲，就算參選好，唔參選好。或者甚至即係民主黨點樣演化都好，可能都已經即係冇乜特別睇法而嘅。 我就冇乜民意調查可以作為基礎啦。咁但係我諗就即係好有趣嘅。自從三月改選舉即係制度以嚟咧，其實所有嘅焦點都其實去咗民主黨嗰度。其實冇人問公民黨去唔去選，冇人甚至乎冇人問民協去唔去選啊。咁就即係就。而或者其他嘅呢個即係政團會唔會派人去選？就似乎大家覺得咧，就話即係得民主黨有機會過關啫，咁樣，即係等等，咁都唔明白嗰個基礎喺邊度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我相信其實佢哋嘅即係我諗經過即係依輪嘅爭拗之後，尤其是我諗近你，如果你諗翻兩三個近兩三個月嚟嗰個政治氣氛或者即係發生嘅事，咁就話即係其實你諗下民主黨過往20年、30年、20多年啦，創黨94年，咁就主要嘅盟友係乜嘢？民主路上、支聯會啦、 教協啦，甚至乎可能蘋果日報啦，職工盟啦，全部都冇曬啦。咁然後你會覺得即係民主黨嘅支持者其實都係頭先嗰嚿幾嚿嘢嘅支持者嚟嘅。咁然後佢哋會覺得民主黨好有政治發展嘅前景咁樣。咁我諗其實都未必一定好即係好多人會咁樣諗咯。其實 點樣估計即係民主黨？即係你首先提到都好實在嘅問題啦，根本都未必有人選。咁落去，如果好大可能係個議會裏面可能真係冇乜聲音，冇乜嘅話咧，咁區議會可能即係可能好少數啦嚇。落去個黨，即係或者至少即係未來幾年會係一個點樣形態嘅黨？ 我諗其實會少少翻去一啲類似以前80年代論政團體嗰種嘅做法。咁當然我諗你當你冇咁多資源嘅時候咧，資源大減少嘅時候，好多地區辦事處啊、職員啊等等會大量咁樣萎縮啦。即係話你譬如好多政策研究啊，即係本來佢其實中央個秘書處支援系統啊，好多嘢可能都會因為冇即係，但係應該冇咗立法會議員已經一段時間嘅啦。佢其實咁都但係地區辦事處應該跟住隨住區議會亦都嘅議員會減少，咁其實實際上都會即係要萎縮啦。咁跟住我相信佢哋會喺議會嗰度睇唔到扮演咩角色噶啦。咁呢個我諗都唔係真係純粹民主黨，我諗係成個民主派整體上面將來其實第一議會嘅新聞究竟仲會唔會係即係新聞界好注視嘅嘢，或者係話議會裏面要揾即係另類嘅聲音、不同嘅聲音，你會揾另外一啲人呢？咁就揾啲類似中間派或者其他，會唔會有其他人打住民主派嘅即係旗號出嚟選，或者中間派啊，或者溫和民主派啊等等。咁呢個我諗係即係未來嘅生態未必會知，但我相信話之前嗰個階段好多嘅政黨咧，咁如果你而家睇翻民主黨有陣時都做一下一啲民生問題嘅調查啊、評論啊等等咁樣，咁就咁嗰啲空間我相信仲會有嘅。咁但係嗰個就都會幾似翻去，譬如80年代論政團體嗰個咁嘅角色。咁就因為我相信佢哋覺得就自己透過參選嘅嗰個參政嗰個政治空間未必會有好多。 值唔值得咧？定係話，索性連個招牌都拆埋去啦，又真係由零開始啦。 由零開始都唔知係乜嚟嘅，其實即係公民社會，你話即係佢究竟即係換過另外一個招牌，嗰個招牌號召嘅係乜嘢嘢？我諗大家都未必知道。 最近即係民主黨係咪參選？即係有個都好奇怪，好甚至有啲荒謬嘅現象咧，似乎緊張佢哋要參選，或者逼佢哋參選，或者話你唔參選就即係你連黨都即係無謂搞啦。嗰啲係建制，係啲官，係啲官員啊咁樣。咁係一種咩嘅心態咧？或者係咪一種即係策略多過話真係即係想去參選咧？ 我就唔係好肯定，我諗你要問翻嗰啲人。咁但係就即係有趣嘅位就係我反而覺得係民主派陣營冇乜討論嘅，我覺得，即係話民間社會我都唔覺得有好多討論嘅，咁就反而係即係個別人士其實好簡單，如果係幾年前佢哋做啲咁樣嘅評論嘅話，我諗傳媒未必會跟進啦。咁但係現在可能就即係可能冇乜其他新聞啦，亦都可能因為即係嗰個似乎已經係嚟緊呢個選舉嘅一個即係焦點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好有趣嘅，即係話自從三月以嚟，所有嘅人都將嗰個焦點放咗去民主黨是否參選身上。咁但係如果我而家睇翻成個選舉咧，就話其實我睇唔到建制派啲政團有好多選舉工程嘅，即係話如果我比較翻，仲有兩個幾月選舉。即係應該提名期係十月就應該開始，但我揾唔到個提名期。即係最近我有趣嘅一個位就係我上網想揾翻曬今次12月選舉嘅一些資料，發覺係未有網頁出現嘅政府。咁反而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嗰個網頁依然健在。咁就所有嘢都未更新嘅咁樣。咁就都反映咗，即係似乎其實成個選舉個氣氛係好淡薄嘅。even 即係一啲其實可能即係 中間派或者其實一些過往未必屬於建制派或者即係民主派政團的人，過往可能都會很積極咁樣周街派嘢啊咁樣等等，咁但係而家都是很淡靜的。咁我感覺就即係唔知點解，即係似乎你話民主派驚，或者因為佢哋好多頭面人物已經被人拉咗咁樣，咁就不去參選係一件事啦。咁但係其實就我亦都睇唔到一啲即係應該入得到閘嘅政團咧，其實會係好努力動員咯，面對嚟緊呢次選舉。 嗯，點去理解呢？即係一就係、是、最早啦嚇，即係個説法就話啊，唔係要清一色，即係話即係甚至反。即係民主派都上去參選，然後二就係話呢三場選舉係相當重要嘅嚇，跟住即係外國嘅治港啊咁，咁照計就應該係鼓勵至少即係民即係包括埋民主派添啦嚇，都想參選啦。咁點樣去理解即係呢種咁樣嘅呢啲現象？ 我就唔係好肯定啦，因為我諗開頭嘅時候真係講話唔係清一色嘅，即係三月四月，我諗。點解會好多人會期望民主黨有得入閘呢？咁應該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就係真係因為呢個唔係清一色嘅言論，咁啊，於是乎佢哋覺得好多人會覺得會有一部分嘅民主派會被即係一個容許參選立法會。咁無論係直選或者功能組別，咁就然後就如果根據過往嘅記錄，咁應該同中央叫做比較可以接受嘅係民主黨啦。咁樣或者再褪一步就民協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但係嚟緊之後嗰幾個月，其實個政治氣氛係冇任何嘅舒緩或者寬鬆嘅，咁就呢、這個亦都慢慢啲人覺得就即係我自己個觀察就覺得越嚟都唔似樣嘅，咁樣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話其實好多人可能會覺得就實際上邊應該中央政府都是想有一些即是不是即是全部是建制派，而令到那个选举的竞争性是高一些。咁就可能譬如投票率会刺激得高一些啦，咁然后就好睇一些啦，咁样咁等等。咁但是就亦都近入我感觉又不是好感觉得到的。即是话譬如话似乎就话即是确保爱国者治港这个咁嘅大目标呢，就似乎紧要一些。咁呢樣嘢我又完全懷疑咧，應該係一定可以做得到，即係話問題係90席定係88席定係81席嘅分別嘅啫。咁就所以呢個我相信似乎就係話我近幾個月嘅，即係由3月到今天都係半年左右啫。咁就其實嗰半年嗰個政治嘅發展，似乎就並第一話個成個政治環境唔見得會寬鬆咗。第二就係話即係似乎中央覺得係愛國者治港係緊要嘅。咁至於是否放少數嘅民主派入嚟，形象上面啦，係咪會有影響？我諗開始慢慢嗰樣嘢就越嚟越唔重要。咁所以現在都有一種講法就話，其實即係中央並不介意在意民主黨是否參選或者參選得到啊。咁又如果有嘅話，可能佢會有一啲更加清楚嘅信息咯。其實 即係意思會係可能係最好就有啦，冇都冇乜所謂嘅嗰種咁。 我又唔係好肯定啊，即係呢個我冇乜資料可以判斷得到，其實 係有冇可能就係話，有多時我哋都會即係政治睇香港政治都會有一種情況，就係話即係你上面可能有一啲嘅政策或者一啲方向，但你落到底即係執行嘅時候咧，可能會去咗某一啲嘅極端。 總有呢個可能性，但我諗我哋嘅資料都係太少。但係我諗你從一個宏觀嘅政治環境睇嘅話，就係話呢半年其實個政治氣氛都係冇乜舒緩。我其實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澳門，即係話澳門其實仲收緊咗噶嘛。即係話澳門其實冇2019年嘅反修例運動，冇即係我諗香港如果話有國家安全隱患嘅話，澳門其實冇嗰扎嘢噶嘛。咁但係澳門嘅所有民主派都選唔到嘅。即係吳國昌幾十年，咁我諗我哋好多喺香港觀察嘅人都會覺得係一個意外嚟嘅。即係話咁，於是乎你香港嘅民主派睇住就話：哇，吳國昌咁温和都唔得。咁其實即係澳門喎，已經而澳門亦都睇唔到佢會對政權有任何挑戰嘅能力嘅。咁但係即係香港點解仲會有咁樣？咁呢個我諗嗰類都係一種即係影響成個好多人嘅對個局面嘅一啲嘅判斷咯。 我哋睇翻嗰個選舉制度，因為都三場選舉，其實都進行咗一場即係選舉委員會嘅即係選舉。咁過去香港個選舉其實基本上都係即係多少都係從翻個殖民地嗰個選舉咁地區啊，或者然後功能啊咁樣嚇，咁都有一啲概念嘅嚇，一啲準則，即係個選舉制度即係點樣嘅設計。而家其實係咪仲難去理解？即係佢又好似有啲功能性質喺度，有啲地區性質喺度，但係又多咗好多元素啊，提名啊，或者個選舉委員會一個咁樣嘅架構喺度。點樣去睇而家呢個我哋香港呢個選舉制度？ 我諗真係要重新認識。咁我知識好有限，即係話我應該講話我過往研究二三十年嘅選舉咧，咁其實都俾人一鋪清袋 咗嘛， 俾人一鋪清袋㗎啦。其實我過往嗰啲資料應該係冇乜用，即係對了解現在新嗰個即係選舉制度。咁而一樣嘢應該幾緊要，嚟緊應該40席選舉委員會，其實而家冇乜報道話依40席選舉委員會邊個會選啊？會邊啲人係會大啲機會啊？等等咁樣，其實咩板塊啊？等等咁，其實都冇乜頭水嘅我。咁就咁於是乎這個，但係依個好簡單啦，佢佔咗90席裏面嘅40席。咁於是乎一定係一個將來喺成個議會裏面舉足輕重嘅最重要嘅選舉辦法，因為直選其實理論或者功能，其實傳統功能其實嗰、那個嘅議席係比較分散嘅。即係因為你有不同嘅界別啊嘛，咁但係咧就即係新呢四十席嘅話，咁其實大家即係乜嘢板塊咩團體可以攞到比較多咧？咁其實就將來喺議會度嗰個即係話事權就大啦。咁但係現在我感覺都係即係似乎相關嘅資訊係非常之少。咁但係選舉好快就其實即係距離實際上係好近嘅啫，實際上啊。 有冇做過啲千五人即係嗰啲分析，或者你自己有冇咩 嘅？ 另外就係即係一個普遍嘅説法，就係話即係大財團嗰個影響力，其實都唔單止大財團嘅 港資財團嚟嘅啫。 可以咁講啦。咁然後就係話，你就算即係民建聯、工聯會咁，你民建聯都係一百零隻 啊，百幾 係啦。你千五裏邊其實都 佢以前八百都有百幾嘅。即係以前八百人嘅時候，佢都有百幾嘅。 即係所以話其實應該點樣去睇啲千五嗰個板塊？即係實際上，即係我哋而家所謂話要執過曬位啊！咁究竟係咩人話事啊？其實而家 我都係冇乜特別嘅頭緒，但係我諗就一定係溝淡咗。溝淡咗嘅意思即係話咩咧？就話你譬如本來的建制派政黨，民建聯好、工聯會好、新民黨好等等，其實它有一個幾大的部分是在直選嗰度嚟噶嘛。咁就即係於是乎而家直選的份額減少了，咁就功能其實本來他哋唔係真係咁多啊。咁就然後加了四十選舉委員會。咁結果都係即係選舉委員會嗰、那個，即係你能夠佔到幾多即係百分比，其實就係一個即係最重要啦。咁至於嗰樣而千五人個新嘅選舉委員會嘅組成，咁其實之前即係你加咗新嗰300或者加咗好多，譬如話指定嘅一個即係團體嘅代表嘅票入去啊等等咧，其實亦都係即係產生咗新嘅即係集團嘅。咁就而嗰啲亦都未必真係，如果我睇翻個結果，又唔見得民建聯、工聯會嗰啲可以按比例咁樣增加翻個影響力。咁就香港商界跌咗就一定係㗎啦，因為佢最多只能夠 hold 翻佢本來傳統功能嗰一集。咁然後當嗰個人數即係上升嘅時候，咁佢哋佔嗰個份額又會少咗。功能佢哋本來喺傳統功能組別底下就係十幾席啫嘛。咁就即係計曬嘅話，咁然後加上現在中資嘅份額會大咗啊，咁然後非商界嘅呢個職位會多咗啊，即係包括嗰啲即係地分區委員會啊、防火會啊等等嗰啲咁樣，咁其實佢哋將來喺個議會裏面嗰影響力都係其實會下降嘅，咁呢即係但係其實個存疑嘅位就係其實嗰四十個會係咩人產生出嚟，咁呢個我諗係要即係睇翻之後嗰個即係選舉會係點樣先講得到。 如果我哋睇即係之前嗰個選舉委員會嘅選舉即係嗰個模式咧，好多嘅議席咧就根本就已經傾好曬，咁啊對張嘅成日咁樣。 廿年前嗰個都係嘅，其實。 落去 廿年前，即係廿年前，佢哋選十個或者選六個嘅時候都係嘅，其實嚇。 嗯，咁其實都係有跡可尋，即係不過玩法落去，其實即係呢一種咁樣嘅模式，會唔會其實就係香港即係選舉裏邊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好多嘢就係大家已經傾好咗，然後先去。 我諗要睇下啦，但係或者到最後係44個選40個。咁實際上個分別都唔會好大，因為我諗亦都嗰44個，即係其實可能嗰個做法有少少似人大選舉嘅港區人大選舉，即係話人大選舉36個，咁可能會有幾十個去選，四五十個去選，咁然後就，但係個即係嗰個立場嘅分別唔會好大，咁然後就有一啲人就相信應該會有足夠嘅票會一定入到局，咁就咁。剩翻尾嗰幾隻可能有得爭下咁樣，咁將來我諗選委會其實好可能都係會係咁樣一個模式咯。 嗯，咁樣嘅模式嘅選舉咪即係嗰個選舉或者拉票或者係政綱或者係公眾形象等等等等，即係呢啲我哋好多時話選舉嘅因素重唔重要咧？咩因素重要咧？ 我諗如果你睇翻二十年前選舉委員會嘅經驗，即係選舉委員會選十席或者六席立法。即係會議員，即係我諗年輕嘅朋友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就佢哋可能得幾歲或者未出世，咁但係嗰個狀況都係其實不同嘅板塊交換支持啦，咁就然後就即係大家同意咗一個共同名單，咁然後代表咗即係選委會裏面主要嘅利益，咁樣主要嘅集團板塊，咁就得啦咁樣，咁然後就亦都應該可能同。本來即係上個月嘅嗰個選委會選舉有少少類似，就係話雖然佢哋擺個街站啦，咁但係佢實際上可以接觸到嘅選民非常之少啦，咁就嗰個我諗都係一個佢哋即係嗰度公眾會可以參與到嘅，其實唔會好多啦，咁就係咯嚇。 嗱似乎一啲建制或者一啲親中嘅人士，佢哋會覺得即係呢一種咁樣嘅。選舉嘅玩法會係更加之有利香港啊，或者甚至覺得係一個仲優越嘅制度。如果從翻一個制度嘅角度去分析，即係會有啲咩嘅問題？係咪會真係有一啲優點嘅咧？即係呢啲咁嘅選舉制度。 我諗就其實如果過往廿幾年咧，咁其實好多民意或者媒體的批評都會覺得香港政府的官員對民意是不敏感，或者所謂離地，咁就其實我哋喺個本來個體制裏邊僅有嘅一啲嘅民意渠道，其中之一就係立法會嘅半直選，咁就咁現在其實另一部分可能係傳媒啊、公民社會啊等等，咁但係現在就如果你單講選舉嘅話，依一半我相信就即係第一冇咗一半啦，即係話得翻九分之二啦。咁九分之二實際上會嗰個直選嘅民意佔，即係可以對成個管治起到嘅作用都係會削弱。咁呢個我相信就話我會幾質疑就係話其實即係特區政府點去邊度攞到比較準確嘅民意。即係我唔講大嘅嗰、那個即係民主啊等等嗰類嘅意識形態問題啦。咁樣但係就即係或者要唔要循序漸進地達至普選嗰類嘅基本法目標啊嗰類咁樣嘅嘢啦。咁因為似乎已經現在不再講樣咁嘅嘢，愛國者治港係最重要。咁但係愛國者治港你都要聽民意㗎係嘛？應該咁就咁你個民意渠道會喺邊咧？係咪就即係輪流落去睇劏房咧？咁樣咁就即係咁呢個我諗都唔係一個好現代嘅方法咯，我自己覺得嚇。 但係就已經係真人示範咯。 係啊， 真人示範，然後跟住就啲 輪流做 司長。 唔係我自己會覺得個問題，我個問題都係咁啦。我從個讀政治學嘅人嘅角度出發，咁其實你要有一啲更加可靠嘅民意渠道，咁就本來嚟講選舉係嘅。咁就有限度嘅選舉係嘅，咁但係咧就即係現在連嗰部分都削弱咗，咁就你當然可以落區咁樣，即係官員落區，我諗大家都係歡迎嘅。咁但係你落得幾多咧？即係你冇可能話，即係本來落區嗰樣係議員做噶嘛，即係民選議員做噶嘛，然後反映民意噶嘛，你調翻轉頭係叫問責官員落區，咁我第一我唔肯定佢哋係咪即係之後會經常落區。咁就第二嘅話，就嗰樣嘢係咪真係一個好有效、好有系統地收集民意嘅方法呢？然後令到即係政府可以對民意更加敏感呢？咁我自己都會好懷疑啦。 一個咁樣嘅即係制度，而家仲 究竟區議會嗰個架構會點樣落去？你會點樣？ 其實唔知道嘅，因為第一個要問嘅問題就係會唔會補選？ 嗯，而家即係都唔會選啦。 咁但係仲有成兩年嘅任期嘅噃，咁有部分嘅區議會而家係冇辦法運作嘅。即係因為得翻三個啊，等等嗰啲，咁已經選唔到主席啊，等等。咁就究竟嗰啲地區事務係咪就咁懸空嚇？咁就嚟緊，即係當然之前有一啲即係聲音話，依一個譬如譚耀宗嗰啲講過話，可能會改組啊，即係話改變嗰個功能啊，譬如引入翻委任議席啊，等等咁樣。咁但係其實嚟緊呢兩年，咁其實可能出現成300個空缺位，咁就實際上我諗政府都需要交代翻究竟之後嗰18個區議會點樣運作嚇，咁就因為如果你要重組，你都要立個法啦，等等咁樣要重新舉行個選舉啊，或者如果有選舉嘅話，咁但係就即係現在理論上呢一屆嘅區議會嘅任期係到2023年底噶嘛，咁就即係仲有兩年有多嘅。咁其實宣誓完之後，究竟嗰樣嘢會點樣處置呢？咁樣咁我諗都即係政府需要交代啦。 佢而家個講法就會係啊，嗰啲土地區委員會啊、列聚委員會啊、防火委員會啊，嗰度係即係做到一啲區嘅一啲嘢。 理論上滅罪就處理滅罪，防火就處理防火嘅啫。咁就你問巴士線就唔可以落去嘅嚇。咁就同埋係啦，嗰個都，但係你有一部分嘅嘢過往都係其實要落區議會諮詢嘅嚇，即係話同部門有一個協作嘅關係嘅。咁就即係嗰個需要處理啦，因為亦都18個區議會有啲人多，有啲人少嘅嚇。咁就即係將會點樣處理咁樣，跟住即係我諗都係一個好存疑嘅問題咯。其實 如果即係我哋睇翻立法會區議會嗰啲變化，即係真係會翻到去你頭先講，即係80年代香港即係未開始代議， 啱開始代議政制 嗰陣時嚇。其實會唔會真係成個制度嘅一個大轉變，即係翻去更加接近即係一種殖民地時代委任精英政治都已經講翻出嚟， 共識政治我諗建制派裏面的確係有啲人，或者甚至乎上面有啲人係會覺得嗰個年代嘅管治係理想嘅，即係話因為譬如佢哋有啲中央對港官員一路都唔覺得香港係應該搞競爭性嘅選舉政治嘅，即係老平嘅年代已經係咁樣講。咁就即係話，究竟實際上佢可能覺得嗰、那個即係好多嘢可以一個精英階層相對上好和諧咁樣傾掂數，咁然後有啲乜嘢不同意見，閂埋門傾掂佢，唔會搞對抗性政治，唔會搞群眾動員。咁就大家專心揾錢，咁就係好嘅。即係我諗，其實本來我諗草擬基本法嘅時候，佢哋真係有一個咁樣嘅諗法，香港未來嘅政治應該係咁樣就咪好咯。咁所以會有功能組別啊等等嗰啲咁樣嘅嘢。咁但係我諗即係社會即係政治化嗰個速度係遠遠超過即係基本法可以限制嘅嗰個速度啊。 而家你係即係似乎要時光倒流幾十年啦，然後就係差唔多就係話想係香港係冇政治嘅，就即係翻返去嗰啲即係搞經濟啊，搞掂啲劏房民生等等嘅問題啊咁樣嚇。咁公民社會嘅聲音就越少越好啦，即係嚇，即係啲打啲團體啊等等嘅話，咁會係一個點樣嘅社會？香港變咗其實。 我都比較難預計，因為我冇乜經驗啦。第一，咁或者你喺就算外國嘅經驗都係少嘅，因為你即係民生層面有比較多嘅自由，咁但係就好多嘢法例嘅層面不容許存在，咁但係可能即係不服氣嘅人仍然有好多。咁就呢個我諗，即係我真係未必有好好嘅答案。 係咪個直覺會係同內地好多地方？ 又唔係嘅，我哋都仲係自由過內地好多嘅。呢個嘢必須要指出，就係我哋仍然好多嘢都即係你老哥仲坐喺度啊，所以你就即係應該都仲係自由過中新聞，仲有中國組咁樣。咁呢個都仲係一個即係自由過內地好多嘅。其實就 但係嗰個變化會唔會係好唔同？即係特別係我哋而家見到，即係公民社會好多。首先你數咗，即係都係數咗一小部分。 其實好多就算係一啲被定義為反對派嘅一個即係公民社會組織咧，過往都起咗一些橋梁嘅作用嘅。咁、 嗯、 其實係幫特區政府去解決嘅一啲問題，譬如好簡單，我講職工盟嘅再培訓。 嗯。 啊，職工盟嘅再培訓係幫咗好多基層工人嘅。咁當佢冇曬佢嗰啲再培訓中心嘅時候，其實政府要自己做翻。咁譬如我講，譬如消費券，咁消費券之前點解會出現登記問題啊？我諗到一個好簡單問題，你冇咗二百幾個區議員幫佢幫阿伯填 form 咯，嚇！即係以往其實阿伯都係唔識填 form， 不過佢去敲區議員助理幫佢填張 form 啊嘛。咁就咁教協會處理好多教師嘅投訴等等咁樣，咁其實依扎都其實本身好多民間公民社會其實係起緊一啲即係橋梁或者輔助緊政府去，譬如提供服務啊，即係管治嘅角色，包括區議員其實係喺地區層面幫緊政府去解決好不少嘅民生問題嘅。咁如果依啲嘢都掏空曬嘅話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嘢嘢政府都要直接面對民間嘅訴求嘅話咧，咁其實未必一定係一個好嘅管治嘅模式嘅嚇。 咁、落去嗰個變化會點？係咪會一段都會有一段時間就係、即係呢啲團體，即係第一本身呢啲團體即係未必會做得翻啦。第二就係話，就算有啲新嘅團體，可能都有各種各樣嘅原因、壓力等等，即係未必會好似翻去。之前啲年代個社會自自然然又會組織起嚟，想講嘢啊，即係想做啲嘢啊咁樣。 亦都未必，因為不少嗰啲有規模嘅功能嘅公民團體，其實係用咗幾多嘅時間、幾長嘅時間去累積嘅。咁、就唔係話突然間我同你走去搞一檔咁樣，咁即係我哋即係有一啲即係民間組織再去搞一檔搞再培訓，咁我就可以即係做得到，因為嗰啲嘢要執翻起嚟到去做，都其實係有一段嘅時間嘅咯。 咁落去咪好大嘅空間，咁究竟係即係政府係咪真係做得曬咧？又或者係一啲所謂建制嘅組織？佢哋係咪可以即係？ 因為政府去做，政府其實本來之前有好多依啲咁嘅職能，其實係同民間有個即係協作嘅關係嚟到去做緊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全部嘢都要公務員系統再去擔翻起嘅話咧，咁其實亦都個負擔會好重啊。第二就係話其實係咪真係做得到？都唔敢講㗎。其實會可能有部分嘅服務會甩咗都唔定嘅。其實。 嗰、那個就係一啲即係一啲好具體議題啊、服務啊等等啦、即係政治嘅訴求。咁仲嗰橛係唔會有即係或者冇一啲有組織嘅一啲嘅團體或者政黨啊，甚至搞個遊行都可能會即係想。 你知政治有政治訴求嘅，即係民主嘅嗰類。咁我諗冇乜機會再表達嘅啦，短期內都嚇。 咁、那個社會會係點咧？即係如果嗰、那個除非個訴求係都已經漸漸就算啦，即係呢啲香港就唔好搞政治啦、或者即係民主發展就係 full stop 啦，完咗咁樣。如果唔係嘅話，仲係聚積咗個訴求，或者到好多到即係政府嘅嘢不滿，又會覺得有啲制度嘅問題，有呢個問題嘅話，咁嗰個表達或者係即係個訴求冇一啲渠道，即係佢哋可以在制度反映出來的話 會出現什麼狀況？ 有種壓抑啦，好像施行咁講。我估計不到，因為這個第一咧，那個時間仲是短的、即係話即係世界上有不同的地方，其實可以有一個很長的即係政治訴求被壓制的一個經驗。咁但係就即係香港，如果你話由立國安法開始，都是年紀的事嚇。咁就即係話咁，但係依個究竟之後會怎樣變化？咁就即係政府嘅管治會點樣變化？咁我諗暫時即係實在太短時間，未必一定可以有一個好好嘅預測。 咁而家似乎就係話啊，政府你要做嘢，做到啲嘢出嚟咁樣嚇，即係可以可以係滿足到即係呢啲或者係化解到社會嘅不滿啦咁樣。對一個咁嘅新制度之下，即係個政府係咪真係可以？ 真的可以即做到嘢，解決到嗰啲咩深層次啊、劏房啊等等嘅問題，你會點？ 我諗好簡單啦，政府一路近幾年都有一個講法，就係話政府好多嘢施政嘅效率唔好，係因為拉布啊、反對派去搞破壞啊等等咁樣噶嘛。咁就我諗喺好多政策問題上面大家都未必同意呢一個係主因嚟嘅，即係房屋問題你即係積壓咗20幾年，咁就或者甚至乎更長啦，即係90年代樓已經好貴，咁就其實係咪真係反對派反對，還是係話即係你冇咗反對派，其實就可以解決到香港嘅房屋問題、教育問題或者其他問題咧？咁呢個大家都可能係好存疑嘅，啊，即係話即係究竟過往即係有好多問題，可能係結構性嘅問題啦，貧富懸殊啊等等嗰啲咁嘅，係咪冇咗反對派就可以解決香港嘅貧富懸殊咧？咁我自己就都會幾懷疑咯，呢個講法嚇。 過去一段期間咧，即係都會有啲咁嘅説法，就話香港回歸以嚟即係24年啦嚇，即係林鄭國慶就會仲話係啊，而家先至翻翻去正確嘅道路，即係似乎意思都好似行咗20多年。咁而有乜錯咧？即係似乎就係講兩樣嘢，一就係話即係搞民主或者搞民主選舉，即係咁樣係錯。第二都會覺得咧，就係香港嘅民主派佢行錯咗條路，行錯咗條路啊，要同中央對抗啊，又或者係2019嘅時候就攬即係攬暴力啊等等咁樣嚇。兩種説法，其實係咪都有一定嘅道理，定係話即係？個問題唔係喺個即 係行民主咧，就係基本法規定嘅憲制目標嚟嘅，即係45条、68条講明就係話，即係行政長官最後會普選，立法會最後會全面普選。咁就即係現在就即係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就冇再講啦。咁但係你話嗰個係錯誤嘅即係做法，就其實好難講得通啦。因為我諗就算係去到2007年嘅決議。或者甚至乎831嘅一個方案，其實中央都仲係講緊會要普選噶嘛，咁就即係冇過唔到，係咪都過唔到就冇得講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即係即係如果你話過往20多年都係行錯路嘅話咧，咁如果係行錯路，並不是係講緊即係話即係太多民主咯，我相信。 民主派咧，即係而家當然係即係時候好明又好，或者係即係睇翻轉頭又好。中間建制派即係親中嘅團隊，佢有啲咁嘅説法嚇，即係話喂，即係你民主派自己攞嚟嗰啲嘢，即係而家乜都冇曬，甚至即係自由都冇埋咁樣嚇。有幾大程度係即係民主派嗰個策略啊，或者方向啊，即係有啲地方係啊，甚至即係所謂即係行錯咗。 我諗我自己近年嘅分析都係話，其實睇翻嗰20多年嘅發展咧，就係話主流民主派。主流民主派其實你可以話佢溫和，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就話民主化嗰個速度咧，即係喺香港97后民主化嗰個速度咧，其實係比起香港民主派支持者嘅想像係慢嘅。咁我諗就去到0371或者去到0607之後，咁其實就會帶來咗一個激進化嘅趨向，即係話多咗一扎嘅人咧，覺得民主派嘅速度太慢，而主流民主派等於頭先一路講緊民主黨，就慢慢係冇辦法再去即係限 nest 到依一個咁樣嘅力量。咁於是乎，依個一路去到2019年都係嘅，即係話其實就話即係講緊所謂主流民主派，其實佢已經失去咗對嗰個運動嘅控制力量。咁其中一個原因就因為越嚟越多激進嘅聲音，覺得個民主化嘅進程係太慢。咁就依個，於是乎就即係你話民主派有冇責任？咁其實民主派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去到後期，如果即係2014或者更後嘅時候，其實佢哋已經即係已經係俾個形勢帶住走。咁就其實佢唔係真係好可以即係話即係主導咗成個運動發展嘅方向，包括2019我諗係好明顯嘅即係狀況啦。 最後一個問題啦，45条始終都講係即係終極啦，終極都係普選啦。咁但係而家個制度即係似乎就係行翻轉頭嘅，行翻轉頭嘅嚇。咁落去香港仲有冇所謂即係民主運動咧？其實？ 短期內睇唔到個空間咧，咁同埋我諗個改變一定要喺中央嗰度嚟， 即係中央即係呢段時間好明顯喺民主問題上面或者對港政策問題上面係改變咗。咁就咁，如果中央不改變嘅話，咁我諗香港個民主運動嘅空間都會好有限。 有咩因素會係即係會促成咗一種咁嘅變化？ 暫時睇唔到，即係中央重新去即係睇過香港嘅問題，覺得佢應該有另外一個搞法咁樣嚇。 好啊，咁咧就今日好多謝馬學咧，即係同我哋講下香港誒選舉啊、民主發展啊，如果仲有民主嘅話嚇，咁啊希望嗰段時間都有機會即係揾阿馬學上嚟傾下偈嚇。多謝各位，拜拜。